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人民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的金淑贤同学和大家去分享他参与到花样滑冰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也是全家总动员啊，淑贤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有请淑贤的妈妈、爸爸还有淑贤都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妈妈先来吧。 大家好，我是金淑贤的妈妈。 欢迎您来，淑贤和大家也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金淑贤。 欢迎淑贤。淑贤爸爸也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金淑贤的爸爸。 欢迎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是全家总动员啊，一家三口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淑贤参与到花样滑冰的这个故事。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先从孩子如何接触到这项运动说起，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后面的这些故事的衍生嘛。爸爸妈妈谁来介绍？我看到淑贤偷偷的拍了拍妈妈，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交给妈妈来回答的？那就妈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好不好？ 因为是爸爸比较喜欢滑冰。 哦，爸爸本身平时就会滑冰。 对、 哦、 他是喜欢滑冰，然后等到我们这孩子4岁多的时候、他就领着他到我们，因为我们离那个颐和园那个昆玉河特别近、也就100多米远吧。 哇， 然后就给他买了一双冰鞋、就上那儿先试滑吧。滑滑感觉还可以，然后呢他就在那儿滑了一下午的时间，也没少跌倒。不过呢还是比较高兴的。从那以后呢，然后就上冰场，上那儿就自己就试滑，滑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看还有点那种感觉吧，然后就请了教练。 那就相当于是爸爸给领进门的啊。 是的，是的。 那淑贤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因为滑冰肯定能增强我的体质、所以呢我爸爸呢本来就是爱好者，所以呢就带动我去滑冰。第一呢能让我的大脑思维肯定能更丰富，因为多了一个爱好。第二呢对我的体质也有帮助。 你现在有印象爸爸那会儿4岁左右的时候带你去滑冰的那些记忆吗？ 那个时候冰面特别的差，然后呢毕竟第一次滑嘛，就滑一下摔一下、滑一下摔一下。 那怎么还愿意跟爸爸滑呢？老摔谁愿意滑呀？ 但小的时候不懂嘛、所以就觉得挺好玩的、所以滑了一周呢就真正开始练习了。 就像刚才妈妈说的啊，去到专业的冰场去学习了啊。 是的。 爸爸领进门了之后也就开始一直陪着淑贤去参与这项运动了吗？ 对，完了他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晚上幼儿园那个放学了，完了自己带他去那个滑冰场、就是滑了一个半小时，完了回家。 基本上每天都 这样、每天都去。 那坚持的非常好、 对啊，很喜欢嘛，小孩也很喜欢。 淑贤自己也很喜欢。 有时候我也带他一起，两个人一起滑。 您和他一起滑、 跟爸爸一起滑的话， 对， 自己很高兴的。 对，就是这种。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可能会让孩子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更有感触，或者说叫更喜欢，因为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这种互动，其实往往会让孩子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他有更多的快乐，我觉得是源自于这个角度的。那当然淑贤像妈妈刚才介绍的、从4岁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到现在，我们刚才说已经上4年级了，那差不多就是9岁。 对， 九岁嘛啊、也有5年的这个滑冰的经历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项运动一直都非常喜欢吗？ 是的，因为花滑嘛虽然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是呢很有表演性。 像有的人呢就比较腼腆，所以呢就表现的跟舞蹈有点像 啊， 就是表现的比较舒服柔软，然后呢有的呢相对开朗一些，那种音乐就用得特别震撼。然后呢像滑冰的比赛中就包含了很多舞蹈和体操的动作。 我刚上冰的时候 有好多就是滑了已经很长时间的人，他们做那些高难度的动作都让我特别的羡慕 啊。 然后呢就是我请教练的时候，我做一些基础动作的时候我都感觉特别的困难。 嗯， 然后呢我才发现很多优美的动作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跌倒，无数次的汗水和泪水，像他们那种高难度的动作都带很多护具，然后呢也肯定也受过伤。所以呢我当时呢就觉得，如果我肯定天天练的话，我肯定也能像他们那样，等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拿到荣誉，我也能给学校争一份光吧。 啊，小小年纪想的还挺深远的。那淑贤是属于什么风格？刚才我听到你说啊，有这种比较偏柔一些的，还有是比较偏活泼一些的，你是哪种风格呢？ 我觉得我是两种风格之间吧。 啊，这就是动静皆宜嘛，我们可以。妈妈赞同淑贤说的吗？是这种风格吗？ 挺好的， 是这种风格啊。 是的。 那淑贤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像刚才听淑贤自己也介绍嘛，刚开始肯定接触的时候，毕竟是从一点都不会开始去学习，肯定对于这些高难度比较专业的动作是很向往的，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去进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淑贤一步一步学习的时候，您当时有看到他的这些变化吗？ 有的。他像一般他什么考级呀、或者参加比赛的时候，上去外地的比较多 啊。对， 像那种时候呢基本上我都跟着去了，每次一去实际他要表演的时候，我自己很紧张，特别的紧张。 肯定会啊。 是的，也怕他或者是摔了，又怕他不过关呢、什么的。不过总体还可以。 就是我看出来了，淑贤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不是特别容易紧张的，是不是？ 他一般也是参加赛前他也是总紧张，他说妈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怕过不去。我说没关系、这次过不去咱还有下次呢，只要你努力了、你做到了就可以了。 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啊，考级的时候您一般是陪着去的，那平时的日常训练是爸爸陪的比较多。 对，都是爸爸天天陪着 啊， 确实也是挺辛苦的。 那爸爸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那后来去了这个专业的冰场，然后跟着教练去学习的时候，您是属于在旁边跟他一起滑呢，还是说在场外给他做后勤保障的工作呢？ 我一般在场外就看着他滑着 啊、但是也能做到基本上每天都去练习吗？ 因为是冰场离我们家很近嘛，就过一个马路，就六七分钟能到冰场，所以呢，就是小区里有时候他们同学都玩的时候呢，我们就冰场去，就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但是也基本上每天都要去。 一个星期5到6次是有。 哇，那坚持的真的是非常好、 对对。 那我觉得要照这个频率的话，淑贤应该进步会很快吗？ 对，很快的。就一般情况下就是小朋友一年考到一级或者二级嘛、特别是级别低的时候他们过得比较多，但是级别高的时候少。但是我们这4年过来，就是第一年考了2级，第二年考了3级，第3年考了2级嘛、这是就是很多人就做不出来的。 也是啊， 对对对对， 照您刚才说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去滑的话，其实对这个运动付出的还是非常多的嘛。 对。 那每天都去滑，淑贤你不觉得太枯燥了吗？像刚才爸爸说的，放学你去滑冰了，别的同学可能放学玩，但是你就只能去每天这样去练习滑冰，枯燥吗？ 我觉得不枯燥，因为在冰场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动作是别人做不出来的，说明你就相当于比别人高一级别，说明你在玩的时候就相当于滑冰也是一种快乐，就是他们在玩，他们是光玩，而你在玩的时候你还能学点东西 啊。 所以呢我就觉得在滑冰的时候我做出来的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挺好的，虽然有的时候会摔，或者是做的不够完美，不过我觉得还是强很多的 啊。就是淑贤呢是玩儿还有收获，刚才你自己也提到了有身体上的这种收获，其他的收获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滑冰做出来一个新的动作，就能让我忘记一些在学习上特别大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哪道题做不出来呀，就可以先忘记了。就相当于在滑冰的时候，我的大脑是都专注在滑冰上，而不是一半在学习一半在滑冰上 啊。 所以我觉得滑冰能提高我的专注力。 还真是，别说这个淑贤小小年纪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运动是能够提升人的这个专注力的，从淑贤刚才的这个形容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你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一定是要专心致志的投入其中，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收获或者说更好的体验。淑贤刚才就说到了，那我在学习当中的一些困难呀，或者说一些烦恼啊，又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今天不太高兴的事情，那我通过滑冰就很好的给排解出去了，放松了一下，然后再去想这个困难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问题也好，可能就换一个思路就能给它解决了，是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你肯定你滑完冰之后你肯定心情会好很多，所以呢你在思考这题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出来别的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心情本来就看到这道题心情又特别不好，然后你还得去做，所以肯定是要比滑冰前的效果好很多的 啊，就不会老这个钻牛角尖了嘛啊。淑贤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爸爸妈妈又是什么样的感受？从淑贤学习滑冰这差不多小五年的时间啊，他的这些变化和收获，爸爸妈妈有什么体会呢？妈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好不好？ 首先就是最关键呢，他就是锻炼了体格。小时候呢，冬天呢，有时候经常感冒啊，流鼻涕呀、 啊，比较容易生病。 对，自从滑冰以后呢，然后身体呢，一个是比以前也好了。这个协调性也比以前强了。 以前有过对比吗？我们以前的这个协调性怎么就不好了呢？ 协调性就像他通过滑冰以后，然后他再学过一段跳绳 啊， 就是上我们小区里专门有老师就在那儿跳。哎呦，我一看他跳的太好了，我说要不然咱们孩子也跟着学一学，就这么跟他也报了一次课。报了一次课以后，包括他们同学基本上也都开始爱好起来，本身学校也让让。学跳绳， 对对， 然后他跳以后呢，相对确实是比别的同学跳的都好，也在班级也排过第一吧，基本上也是竞排第一，全年级也排过第一，所以这方面协调性。 去年那个疫情期间，全年级不是有跳绳比赛吗？也是 有时候什么在家打卡呀那种的、 对对对。 淑贤当时就排了全年级第一呢，跳了多少个呀？ 是吧？一分钟240个吧， 哇， 双摇也是一分钟能60多个吧。 这个体力看来是练出来了、 对， 这跳那么长不坏，还能跳那么多个，肯定是有体力的保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嘛。学花样滑冰的过程当中，还把这个跳绳儿， 对， 也练着呢，然后就感受到了这个协调性，有提升嘛啊。 是的，反正就通过滑冰吧，也培养了他的。斗志培养了他的勇敢果断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基本上也都培养了吧。 都感觉得出来啊。 是的是的。 那爸爸呢？爸爸跟我们也说一说啊，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淑贤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叫收获呢？ 滑冰以后吧，有时候吧动作了做不出来以后，自己这肯定是很苦练嘛。就是知道是就是该怎么做了就坚持，所以学习也一样的，就是有时候做不出来他自己就是 不放弃嘛。那淑贤自己来说吧，我感觉爸爸妈妈好像说的还都是稍微有一些保守的，让淑贤自己来说自己的这种收获或者说叫变化，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就我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哪个跳做得不成功嘛，我就不会再太去再多练它，就继续练其他的跳。但现在长大之后就发现身边有很多竞争对手，就是比我们就是可能是同龄的，然后呢比我滑就是要好很多，所以呢我在某个跳跟他们就是他们已经做出来但是我还没做出来的时候，我肯定会去加强训练，因为毕竟都是同龄人，以后在赛场上 肯定都得一起比赛，也不能总是做他的手下败将吧。 啊，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把一些做的不好、不完美的跳，每次都再多练一会儿。 嗯， 反正也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 嗯，其实刚才听淑贤在讲的时候啊，因为我的女儿之前也学过一小段时间的花样滑冰，但是她是属于就是滑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默默的就放弃了，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当时在这个冰场上的确是看到了很多大一些的孩子，就像淑贤他们这个阶段要开始去考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要为了不同阶段的这个考级去准备不同的表演，或者说叫不同的这个难度级别。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她可能是为了她要考的这个级别，就一直在做一个滑出去一下然后就要跳起来转圈的那种，他就不断的是摔倒了爬起来，摔倒了爬起来。 是的，是的。 比如说我女儿学习的这半个小时的课程时间，我基本上看她就一直在摔了半个小时，起来了摔下来，起来了摔下去。但是你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孩子他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他不会因为说摔倒了啊就爬起来说我不练了，我不想参加了。家长其实在旁边，后来我觉得慢慢也能够体会家长的心情，就是他虽然很心疼但是又很支持孩子，而且还在帮孩子去录这个视频， 嗯， 就是帮他可能之后去分析你这个动作为什么总是不成功， 嗯， 这个原因是在哪儿。其实刚才在听淑贤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可能平时淑贤在练习像刚才说的这种跳跃的动作，尤其是几周旋转的这种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刚才自己其实也提到了嘛， 嗯嗯， 先开始可能就让他过去了，但是后来发觉可能这个坎儿我不能够躲，我还得继续去练，然后就开始去坚持。那当时在场边去看他不停的失败但是要重新爬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妈妈？ 哎，这个确实当父母的要看着他摔倒啊，看见那么苦的时候也曾经想过放弃。 嗯， 不过孩子呢每次一回来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撤吧。 啊，您是帮他打退堂鼓的那个人。 就是说偶尔的我也是试探性吧。 嗯， 也这么说过。他说不不我还要滑，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这是淑贤自己跟您说的啊。 对对对，因为我确实这类的话说过几次，我也说句实话也挺心疼的。 当然了，你想那冰上那么硬。 嗯，是的， 就你看着他这样不停的摔倒，然后就说是有护具吧， 对对， 但是那我们毕竟是肉和这个硬硬的冰面去磕嘛啊。 对对，他有时候护具他有时候也不怎么带， 他是不带 有时候那个膝盖都坏的， 是， 哎， 你看他回家之后磕的这一身青， 对对， 真的是很心疼。 是的， 但是淑贤就这样咬牙自己坚持下来了，啊， 特别能坚持，而且他要强，他要看别人滑得好，他自己想我一定也得像他那样 啊。小小年纪啊就有这么大的决心啊，为什么呢淑贤？ 嗯，因为他们都是肯定都是所在的对手，所以呢你达到他一定程度那说明他也练了，然后他肯定就会又比你高一级，所以呢你肯定得加强训练，比如说他练一个小时那你就得练两个小时，就得比他多练一会儿。嗯，不只是一会儿吧，你但也不代表练的时间越多就越好。等你感觉体力已经不行的时候就得下冰，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他做的动作你又得看他为什么能跳成，你的错你错到了哪儿，然后呢你改正之后没准你的进步就会快，然后呢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超过他了。 刚才你也提到了不是说你每一次去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确就像妈妈说的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就想的是不断的让自己更好，想坚持下去。 嗯， 那爸爸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刚才妈妈曾经也提到过嘛，您是一直陪在他身边看着他这一路啊练习走下来的，其实这个感受我觉得肯定会更强嘛啊。您当时在场边看到淑贤摔倒的时候什么感觉啊？应该也会很心疼吗？ 还可以吧，但是选择了这项运动就是每天摔几十次是很正常嘛。 啊， 那现在我们刚考完那个自由滑考九级，还有剩一级的话能就是能达到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所以他现在往上就是就差那么一点， 啊 就是， 他现在就在坚持往这个目标去努力嘛。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那个就是前辈也对跟对手都是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嘛， 哦， 对手是年龄很大的，他这个年龄他又觉得自己有竞争力， 哦， 所以呢想往上海走走， 啊，就那个意思。 所以您就做他坚实的后盾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啊。就虽然看淑贤在场上无数次的摔倒又爬起来很心疼，但是还会继续去支持淑贤，毕竟这个项目也是您带他领进门的嘛。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我中小学生的那个比赛，因为那个比赛是我几乎每一次都能拿到冠军的一个比赛。然后 那是每年都有吗？ 嗯 啊，每年都有。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赛前肯定都是提前至少得2个小时来这块，得好好活动啊。有的时候活动完了呢，就想去冰上也要看看别人滑咋样，然后现在第一名又是谁 啊。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看一看，就是毕竟每次比赛都出就是高手就那几个，所以呢就看看那几个人，我看我还有没有希望去赢他呀。 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就是爸爸刚才提到的你去年年底参加的这个比赛是吗？ 嗯，对，前年也举办过 啊。那你当时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在哪一年开始啊？ 嗯， 就是你上小学几年级？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参， 2019年就三年级的时候参加比赛。 他第一次参加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对对对，六七十个人吧。 六七十个人当时， 对， 那时候第一次参加比赛，淑贤就拿了第一名啊。 嗯，毕竟当时我肯定在这个年龄最有优势，所以我才能拿第一名。而且当时我心理素质也不好，然后呢，我们前三名就是都是42点多分，然后就差0点几分我就输了。 啊，那就是相当于是小数点儿后两位了， 嗯， 是吧？那看来你们前三名的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啊。 因为我当时，因为我那个有优势，他要摔了 哦， 所以呢，就肯定不会跟第二名和第三名差多少分。 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你在这里面是年龄比较小的。 嗯，对 啊，其实如果这么算的话，我们是有年龄优势的嘛，年龄小，但是差别不大的话，实际上判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更多要考虑一下年龄的这个问题。但是当时你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自己心里头会紧张吗？ 嗯，当时年龄小，所以心理素质也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 现在不也就四年级吗？感觉现在心理素质好像已经很强了，很厉害了。淑贤这个状态， 对，去年比赛就不一样了。 哦， 去年比赛是就是很，就是每个都很稳的，完了 很淡定了。 中学学生那个运动会呢，就是也没摔，这就跟第二名也是拉了不少差距，就差7分多吧，赢了7分多。完了又参加一个全国体校 U 系列锦标赛，也170多个人嘛，也是拿了第一，也是跟第二名差5分吧。 啊，感觉淑贤这个心态一下子就强大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淑贤来分享他参与到花样滑冰运动当中的故事。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人大附小的金淑贤同学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花样滑冰运动当中的故事。刚才说到的先开始还有一些紧张，像爸爸刚才提到后面这几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心态逐渐就调整好了是吗？ 因为我8岁的时候看别人人家就是年龄比我大的人比赛的时候都可高兴了，然后呢就我跟那枯萎的花一样蔫了吧唧的然后呢只要吧一不兴奋呢动作呢就容易摔，然后那一摔那分就低、所以呢我4年级的时候就是赛前就得兴奋一点、然后得活动开了之后比赛的时候就能跳得特别好 啊，淑贤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给自己进行一些总结了啊！我在赛前要什么样的状态，我才能在比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其实我觉得这个总结特别好，就是他已经摸透了自己的这个状态了，而且也感觉得出来，淑贤是典型的比赛型选手。哎，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他会有更好的发挥，而且一定会把自己这个就是叫能量刺激出来，让他发挥出来，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嘛。那当时也是爸爸妈妈陪着他一起去参加比赛的。 嗯，对，爸爸陪了。 20年的时候爸爸就陪着淑贤去参加比赛，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嘛，后面这几次参加比赛尤其是到4年级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个心理更强大了，所以跟这个后面的选手分差也就拉得会更大了啊。您在场边当时看淑贤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爸爸？ 每次跳的时候就是怕跟以前一样就怕摔嘛、 嗯、 但很紧张的，但是去年就是那个好几个比赛8个比赛 对 对，一个也没摔，而且都前3名吧、有的是跟4年到6年级一个组的，就是最小嘛、 哦、对对对、 那时候只能是或者第二或者第三、还可以啊。 就是您给我们淑贤的要求比较低啊，就怕人家摔，但是人家现在可能给自己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说摔不摔的问题了，我还有更好的这个艺术表现力在里头，是不是淑贤？ 但是呢跳跃分值毕竟很高嘛、所以呢你不摔肯定是最好的。再一个是让就是肯定你这个不摔你整套看起来就挺完美的。然后呢在表演性肯定你这一套比如说你得40多分你肯定有20多分是在滑行和表演上的、所以呢你表演的越好你分越高。 那像你自己说的啊，在赛前要调动一下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积极起来或者说叫高兴起来，你都是怎么调动自己的呢？ 我并不是调动的、就是看别人挺兴奋的，然后呢滑的也挺好的，所以呢就觉得肯定我像他们那样也能滑的还不错，因为平常练的时候就练的都是还可以的、所以呢我也就是跟他们一样把心态调的挺好的，所以呢就在赛场上能拿到名次，我还是挺满意的 啊。淑贤就是很快的能够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孩子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嘛，可以说是让他有更好的收获，或者说让他在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能够更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其实我们家长让孩子参加比赛，我觉得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去见识见识，或者说叫开开眼界嘛。所以通过淑贤这2年左右可能参加的比赛是比较多的啊，他这2年参加比赛的这个过程也能够感受到孩子在心里的这种成长啊。 是的是的。 那刚才其实您也提到过一点啊，陪孩子去参加我们的这个考级，因为其实对于花样滑冰的孩子来说每年的这2次考级其实还是挺重视的，因为不断的这个级别的上升那可能难度也就增加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他们在学习的这个道路上吧也可以说是有更多的一些挑战了。那当时陪淑贤这一路去参加考级的时候，您能不能也和我们去分享一下您当时的感受呢？第一次考级是在什么时候还有印象吗？ 我第一次的时候应该是应该是5岁多的时候吧。 啊，5岁多的时候。 然后呢去的青岛，然后呢当时呢就跟教练和那个 那次去人特别多，因为级别都特别低，然后七八个人吧，然后你就跟哥哥姐姐们一起，一路上那是 happy 了一。那是 happy 的一火车，那都是能听见我们在那 happy。 那可不嘛，当时基本上不觉得这是个考级啊，真的就像出去玩一样嘛，对不对？ 然后呢，到那儿呢，我们可能还休息，然后在酒店里头又疯玩了。然后呢 你还记得你是干什么去的吗？我怎么觉得听你这形容的感觉就是去玩去了？ 然后呢，肯定第一次都特别紧张嘛，所以呢教练呢也带我们先吹泡泡，然后坐缆车了。但是呢就那天晚上因为场地不同嘛，所以呢就晚上训练到12点多，特别困，然后还特别冷，就感觉都发挥不出来。但第二天早上呢又被我妈妈都不到5点多就被拽起来了。然后呢因为5点多嘛，所以呢我当时吧都特别不想起来。 头一天都练到12点多了，是不是刚才说吗？ 所以呢，但是呢我去冰场的时候还有第一组有更早考级的 啊。 所以呢我也就把心先沉下来了，换上表演服先活动一会儿， 对， 也算是把就是因为那块冷，所以呢我就先活动开了之后让身体 热起来， 先适应温度，然后呢我考的时候就相当于考的比较好 啊，就第一次考级很顺利的就过去了啊。那个当时紧张的情绪在考的时候可能也就忘记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没有就是全部都消失，因为那次我们教练说我那转有点慢，跟平常有点不一样 啊。还有进步的空间嘛，这样的话才有更好的提升嘛。那后来在考级的每一次，现在到几级了呀？ 9级。 现在到九级了。爸爸刚才说的嘛，有一年是考了2次，还有一年考了3次，之后是在去年考了2次，是吧？这样的一个频次到现在是9级了。1级到9级中间这个一步一步的，你有没有哪次考级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我考5级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特别幸运，因为我5级的时候摔了一个跳，然后呢那步法吧做的还感觉都要摔了。然后呢我下场的时候，因为当时出成绩出的比较快，就晚上出，然后呢我们教练说你这是咋了，你这滑行滑的都要跟摔了一样。 没有平时表现的好啊。 对，然后呢梅教练说那个你第一个跳那么漂亮，第二个跳你还给我摔那儿。然后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滑的不算太好的，但是就是那一天就感觉超常发挥，就滑得特别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就是回北京的时候在机场里的时候成绩出来了。虽然过了呢，但是呢就差一个轻微失误就过不了了，所以我那次就感觉我挺幸运的。 但是自己其实回过头来去看一看的时候，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像平时训练的时候发挥的那么好。 肯定看起来就不算太完美了。 但是就像你自己说的嘛，很幸运过了5级了。 我还想说一下我考9级，就是我是在1月下旬考的9级。当时呢我录了因为是录像嘛。 线上考是吗？ 对，然后呢我录像的时候吧，我就第一个录嘛，然后呢有的时候那手都在抖，拿那身份证都要拿不住了。然后那摄影师说放下的时候我就直接走了，然后呢因为怕冷嘛，所以呢那个教练放音乐放的也挺快的。我就第三个跳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应该，就摔了。所以呢录第二遍的时候虽然都成了，但是旁边那教练说少了一个转。然后呢又跟第二场训练的时候呢感觉又没第一场滑那么好。然后呢第二场临时加了一个转，然后滑的时候肯定也就不能表演出来了。所以呢在步法的时候都删减了一些结环之类的呀。再一个是那个有一个转也有点转跑了，但是应该算是也够圈的。然后最后一个转就得转特别快，就跟那螺旋桨一样。然后呢转完之后那音乐立马就停了。 你刚好也是卡在这个音乐结束的那个点上吗？ 要不然的话那个转是不算的。 哦，那刚才其实在听淑贤跟我们回忆的时候啊，都是讲他在考级的这几次比较难忘的经历。淑贤现在参加的这个比赛还是挺多的啊，考级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一些比赛啊，或者说是一些表演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让爸爸妈妈比较难忘的啊，是不是爸爸？ 对， 嗯， 我说一个事儿吧，就是就花冰选手来说，就是一周半两周半都是一个坎儿嘛。 哎，对对对，我听说过， 就是我们苏显示就大概六岁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六岁，六月二十五是他的生日嘛。完了，那时候九月二十七号第一次跳过去一周半，那是那天晚上。完了，很多家长也好，教练也好，搁那儿周围都是很就是鼓掌。 那是不是对于淑贤这个年纪来说，他能够做到这个一周半，应该说是就是相较于其他同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了。 对，比较快的，一般正常来讲大概是三年级左右才能跳过去一周半嘛。我们刚 三年级，那也就是八岁左右才 可以。对对，我们就是那时候是就是六岁嘛。 那您太谦虚了，这不叫比较快，这是非常快了。 完了，那次跳过去，九月份跳过去以后，四月份我们那个有一个苏州冰场邀请那个我们那个几个选手一起去参加。 嗯， 那时候苏贤是最小，那时候去了是十月份去的，完了给他就是变个动作去表演， 嗯， 就是那个观众很多，那个商场是一层到四层都是就是观众了，就是表演出那个两一周半三次嘛，就是一次也没摔倒， 哦，就是非常完美。 对对 啊， 完了就很多就是观众了，这就是鼓掌。 啊，那淑贤来给爸爸补充补充吧啊！我看淑贤刚才在旁边可着急了。 嗯，我觉得我不仅是那个一周半成了，然后呢，那次的服装我也挺喜欢的。 你能先跟大家说说你当时的那次一周半啊？爸爸刚才不也说了吗？一般的话得八岁左右可能才能完成，但是你六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那一周半了，当时自己觉得什么感觉呀？是不是特自豪？ 嗯，挺高兴的 啊。但是之前的这个练习应该是挺不容易的吧？能做好这个一周半，这毕竟是第一次的这种就是要跳起来做的嘛。 嗯，我觉得还行，因为当时小，就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较劲啊，哪个跳做不好了就一直练。嗯，所以呢，当时我也不太会觉得比较枯燥啊，就每天就那么练着，然后呢，有一天成了就挺高兴的。 啊， 然后那次比赛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穿那两件衣服呢都挺就跟别人的不一样。 嗯，我看你刚才比了一个小兔子耳朵，是那个吗？ 嗯，对，我穿了一件的兔尾巴的小兔子 啊。 然后呢在那个里头呢上了三个一周半， 啊， 然后呢在那个他们让还要做几个那就是高级别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他们那种衣服呢都相对来说普通一些的。 嗯， 然后呢毕竟是两天嘛，就表演两个节目，第二个节目的时候呢穿的就是有点像一个骑马那种小牛仔吧。 啊，很酷。 然后呢就在这两次的表演中就让我的表演性大大的提升了。 嗯，你自己有感觉是吗？ 嗯， 就是跟音乐的这种融合好像自己更能领悟到了一些东西了。 我觉得还是比以前肯定要好很多，因为以前吧肯定是就是跟一些比较震撼的音乐就融合不到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天的表演呢，就是我六岁的时候就那两天的表演，我觉得就让我的表演性提升了很多。 哇，六岁的时候啊，淑贤就已经有这么大的领悟了。的确是参与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啊。 嗯，对， 平时参加的一些比赛，之前跟妈妈在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了，获得了这种成绩的时候啊，也算是代表学校在参与这个比赛啊。当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在学校被表扬的时候，自己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有点骄傲，因为 加引号的骄傲是不是？ 嗯，对，因为毕竟自己付出了才受到了回报，然后呢肯定是有奖励嘛，然后呢我还特别高兴。 之前淑贤也提到过一点嘛，能够代表学校去获得这种荣誉，自己也会觉得特别的自豪嘛。 嗯，因为校长总是说我们是蓝天下最美的学校嘛，所以我就觉得呢，能代表这个学校去参加比赛，我还是挺自豪的 啊，很骄傲嘛啊。那现在咱们上四年级了，平时你觉得学习的压力现在大吗？ 嗯， 觉得还不算特别的大吧，因为毕竟四年级还没有，还算是中高年级，还没有到高年级，然后作业量也不会太多，所以呢，我觉得压力不会太大，然后呢，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滑冰。 那你现在指的这个足够的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练习呢？一般？ 一般是四次上课，三到四次上课， 就是一周三到四次。 对，然后呢，一次到两次的练习吧。 那一般这个一次到两次的这个练习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的确这个时长要比小时候肯定长多了，而且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是有教练的，没有教练的时候自己可能还会单加一些时间，是不是？ 没有教练的时候可以自己看别人有的滑得好的，就因为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看别人动作，就大概能学会了所以呢就可以自己练的时候可以练一些新的动作，然后呢也能就是呢，因为新的动作肯定就得占时间嘛，所以呢那个是就是练习时间也会长然后呢这样呢也能让我的学习效率提高 那现在平时能很好的把你学习的时间还有在冰上滑冰的时间分配好吗？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至少像周一到周三作业量肯定就不会太多有的可以在学校完成的就在学校完成，然后周四我觉得周四因为只有周四我不滑冰所以呢我肯定就会先把周一到周三的作业可以再多做一点比如说 复习啊， 可以再拓展一些然后呢像周五呢作业毕竟要就是周六周日都不上学嘛，所以呢肯定作业就一大堆所以呢肯定就得花出很长的时间去写作业所以呢就得把滑冰时间稍微缩短一点。 所以你自己现在看起来，还有就是刚才听你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把时间自己安排的还是挺好的啊。 还有就是觉得放假的时候特别好，因为假期至少怎么也得就是像寒假和暑假最少也得一个半月吧所以呢像作业量肯定多，但是一个半月你肯定能做完，所以呢有足够的天数和时间去滑冰，然后呢像寒假和暑假就是可以高高的提升自己的水平 我觉得淑贤真的是很棒啊，小小年纪自己把这个时间也是分配的特别好，让学习和滑冰两不误啊。平时妈妈也有这种感觉吗？ 是的， 他 基本上自己要强嘛，所以他一般放学回来第一个时间就把作业先写完然后 根本不需要您在后面还催着说， 基本上学习我们确实基本上没怎么管，就督促他赶紧学，自己就学了 真的是很省心嘛那在接下来啊，就是淑贤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四年级自己还暂时觉得学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慢慢的年级的增长，肯定这个学业压力会逐渐增大嘛后面对于滑冰和学习，会给淑贤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还是说还是要看淑贤自己的这个意愿呢？ 我们的希望就是学习滑冰最好两不误然后他的这个滑冰的成绩呢一直还能过到十级的话，就可以也自己选择了，自己要是滑得好呢咱就继续下去如果他自己要觉得也跟不上去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了 感觉妈妈总是在旁边啊适时的要泼泼冷水淑贤自己怎么想的呢？ 最终还要看自己 要是水平比较高的话，就是能达到像国家队的那种水平的话，我觉得我想进国家队，因为那样的话在国家队的时候肯定就不会花下太多的钱， 你的训练就更有保障了 对， 感觉出来了淑贤真的很懂事儿啊。那淑贤现在也是代表我们区队会参加比赛，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想往国家队去努力，是不是？ 因为在国家队就可以代表整个国家，就相当于你一个人代表整个国家去参加比赛然后拿到好的名次 是让你觉得特别向往的一件事情嘛我觉得就是淑贤同样也是，比如说看到这个一些比赛当中我们国家的这些优秀的运动员 你看到他们的这个表现，所以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向往啊，想去往国家队努力啊。这应该也是你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项目的一种期待，是不是？ 其实我比较希望我们国家队呢可以在，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家举行，所以呢可以先适应场地，然后呢可以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就是比以前的分数要更高，比以前的难度系数要更难一些，然后呢像如果像这样的话，说明就是我们进步了，然后呢肯定呢再过几年吧，肯定像四年一次，那么这四年里头肯定就会有新的收获，将来也希望能出现更多的赵宏博和申雪来 啊。我感觉淑贤小小年纪啊，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队的期待是很高的，当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你期待我们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在2022年，当然你之前说的是能进入国家队，我觉得那可能是再长远一些的目标，但是2022年离我们更近了啊，其实就在明年，你有什么样的向往呢？ 对，我想妄想一下，如果我年龄够的话，就是我希望我能就是能进前20我都很满足了，因为冬奥会有很多比我们国家滑得更好的选手，像有的都15岁就拿世界冠军了，所以我觉得进前20我已经都很满足。年龄达到力量足了之后，有了一定的难度系数的时候，就是名次肯定就会好。 给自己这个梦想啊加上了一个前缀叫妄想，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期待的嘛啊。淑贤在这条路上的确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爸爸妈妈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对于淑贤，对于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 现在我们就是淑贤现在能跳过去2-3周嘛，足够的话那还有现在不够周的有一个，在就是他就今后就是目标吧，还剩下的2-3周就跳过去，也就是国家队的那个水平就有了， 就能达到了。 对 啊，这是对于他的期待。 对，他也自己现在奔着这个目标，每天都是那么练着 啊，还在努力嘛。 对， 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您的期待又是什么？ 双人是就是中国的强项嘛，就是得冠军应该是没问题。完了男单尽量争取吧，能得个一个拿个冠军，女单也是能突破进前三。对对对， 这个冬奥会呢在咱们国家也是第一次举办，然后我们的孩子正好也学习这个滑冰这个，所以他也很期待。我呢就是希望咱们国家的运动健儿取得新的突破，拿到更多的金牌，以此来推动冰雪运动，特别是更多的青少年能来参加这项运动，不久的将来涌现出更多的申雪赵宏博来 啊。我们听到了淑贤这一家啊对于北京冬奥会对于孩子的这种期待，当然了就像淑贤自己说到的，我们的国家队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他自己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大的收获，甚至说就像他自己加引号的这个小小的妄想啊，能够走入到我们国家队成为一名真正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为国争光，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孩子对于这项运动的喜爱还有热情。当然我也希望收音机前有更多的朋友听到淑贤的故事呢，也可以自己亲身的去感受一下这项运动，体会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淑贤一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 谢谢。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